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嚟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跟住请嚟 Eric Carrara 咧，就同我哋讲下啦。头先讲话一啲成功嘅人士，可能都有啲特质啦，同埋咧呢几个家族同你而家嘅关系又点去分析一下？ 其实嚟讲，主要同我爸爸有关系咯，我都比较少嘅。除咗系话咁你话啊，你同李嘉诚咁熟，咁同佢屋企熟唔熟咧？其实都最早期嘅熟啲，系系系嘅。我爸爸话诶，同佢哋玩过泥沙噶嘛，咁都叫熟啦，系咪啊？咁样咁亦都事实系，因为我妈妈同阿庄月明女士咧。當時因為我哋兩個丈夫都熟，所以後尾佢哋都比較係有一段時間 close 嘅。咁所以嚟講咧，都叫做有一次，甚至係一齊兩個女人就決定去 LA 玩、都有。咁所以嚟講呢啲咁嘅零星嘅記憶嚟講都記到嘅。同埋嚟講，我爸爸因為 join 咗 country club 嘅時候咧，所以我哋就成日都會去 country club 嘅。咁就即係你話喂乜咁 snobbish 嘅 country club， 但係個問題嚟講。我父母對於我哋嚟講係比較保護咯，所以某個程度上嚟講，一到禮拜六禮拜日冇嘢做，去 country club 食飯食，然後聽到好似好 snobby 咁，country club 咁大鑊。咁其實嚟講，我哋冇地方，我媽媽又唔中意出嚟嘅，因為佢覺得周圍都逼，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冇街去，一去街就跟住佢去，係啦，咁啊冇嘢做就翻屋企，所以嚟講咧就真係都幾年巴士都未搭過，我細個嗰陣時， 哇，真係有少少雜雜地男喎。 咁你屋企有車啊嘛，搭乜嘅巴士啫，即係變咗嚟講就比較咩咯？直至到我係去拔萃讀書啦嘅時候，咁就開始有朋友啦，喺你屋企啦，咁咪會搭巴士啊，搭埋地鐵啊，同埋因為 認識世界多啲， 係啦，冇錯冇錯。但係即係呢樣嘢嚟講，就開始慢慢有呢個 feel 咯，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啊，咁又就中意啲明星啊、歌星啊， 去本地多啲， 係啊，會譬如話去聽歌啊，或者去錄音帶錄音啊嗰陣時。唔買唱片噶嘛，嚇咁啊有支歌咁啊去啲人就幫你錄歌錄音帶啊， 係以前好似即係 DJ 捽碟嗰啲嘢嘅係嘛，即係都人啲人幫手去錄，將啲歌 remix 歌嘅。 有啲有 remix， 有啲就係只不過係話幾隻碟嗰啲歌咧，就你可以去啲鋪頭咧，佢幫你用唱片過唱帶嘅。 係 咁，你嗰隻帶嚟講咪精選咯，係咪自己自制精選？ 係 嚇嗰陣時好多學嗰啲同學都做呢個動作嘅。 頭先你都講到你有幾多家族，因為你好熟啦，可能都好有興趣。純粹想揾你幫手去即係安排佢哋嘅自傳啊，或者係即係有啲嘅記錄噶。咁所以而家你哋係做緊呢方面嘅處理，即係資料上嘅嘢係咪？ 都冇嘅，較為少咯。反為以前有一個咧，唔講名啦，就話兩個家族嚟講，佢哋都有做自己嘅 archive 嘅，即係佢哋會乜嘢 記錄翻 自己嘅，因為佢哋都係真係名門望族啦，即係一路去翻差唔多係 20th century 嗰啲嚇，有啲啲嘢直情係即係同啲皇室人員啊，即係譬如話瑪格麗公主啊，或者阿山郡主嚟香港嗰啲都會有接見過嘅，咁都係清楚嘅。咁所以嚟講，我都會睇過佢哋啲嘢咯。即係佢，所以嚟講，佢哋嘅嘢嚟講就比較咩啲，但係一般嘅屋企嚟講咧，做呢樣嘢就比較少嘅。同埋嚟講就亦都要佢現身説法會精彩啲咯。好似最近你知道郭學年出咗本書啦，即係佢係現身説法去講咯。但係問題好多係唔想講噶嘛。 咁啊係。 即係譬如話李嘉誠啊，包玉剛啊，包玉剛好似個女出咗本書，但係好似李兆基好似冇喎，即係變咗好多嘅嗰啲人咧就唔會自己講嘅，可能有啲人會 幫佢記錄， 係記錄，但係問題嚟講正唔正確咧，或者啲嘢準唔準確咧，就真係冇人知啦。 好啦，咁跟住咧就好有興趣，我想知點解你會研究李香蘭咧講佢故事，當然啦，李香 香蘭本身大家知道很紅很紅的明星，但亦都有人說他是真叫漢奸，因為其實沒人知道，初初不知道他身份是真的是一個日本人來的嘛。他的故事也都 很轉折很曲折的。其實 來說呢，我自從在1988年的時候買了他本傳記即是我的前半生啦，就一直有興趣，因為我覺得香港其實跟日本有很特別的關係，因為我們的年紀我想大家差不多啦，都是看日本配音電影啊電視長大的，所以來說對於日本的文化來說啦，都比較有些研究啦，遲些我希望有機會可以再做多些香港日本台灣 比較研究 有機會的話，但是就為什麼會做李香蘭呢？其實來說就我一向都喜歡覺得他的 story 是 很 interesting 的，究竟他是真的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啊，後來我就讀了他兩本書，也都做了不同的研究， 而且他的樣子好像有些外國人樣子很漂亮， 是啊，本書裡面也有說我個自己 的 hypothesis 我自己寫的即是個個乜嘢啦？假設啦，因為變咗嚟講，你都唔知係咪噶嘛。但亦都有呢樣嘢，因為好多日本人都講啲有少少混血啦，咁變咗嚟講都唔出奇嘅。 係啊，冇錯。 係啊，係，因為你尤其是佢開關之後咁多年，咁亦都有唔少嘅混血兒出現。咁但係佢嘅身份就相當得意嘅，因為佢父母嚟講原本係日本人，就去咗滿洲，咁就喺嗰邊出世。咁就佢爸爸就想訓練佢成為一個好出色嘅翻譯。咁佢。 但他自己本身學音樂的，所以他 不是想學音樂的，他因為他患了肺病肺炎他後來好回的時候他說要將肺就要練回，是的，他肺病完了之後，所以人們說唱歌啦，他又不想唱日本演歌，他有個俄羅斯同學就介紹他 去學這個唱藝術歌曲，是的所以他就唱唱下身體已經好了，就不斷地唱啦，變成初初他不是公開演唱的，後來來說因為他就去了北京讀書啦，所以他的京片子是很純正的，最近去世那位在電影資料館做的那位黃愛玲女士呢，她就是這個90年代的時候呢，就香港國際電影節做過回顧，她就親身飛了日本就跟李香蘭見面，她拿一些片啊成啊在那裡播的，她說哇她的京片自由化真的很厲害，基本上我們香港人講國語都是差一點的，她覺得哇即完全沒有 action 的，完全沒有口音 的，很地道的地 方，是啦，即好像見到一個北京人樣，所以她很多時候她讀書時代她是 在北京的，所以他慢慢就其實變成一個中國人，他對中國的感情相當深厚，所以來說他自己， 但當時滿洲人就請了他來拍很多戲叫做， 當時其實他自己又說被人拉夫的啦，滿影突然間又說要找個中國女性，就要宣傳什麼五族共和啊，那些什麼大東亞共榮圈啊，那些東西咯，他就最適合，因為當時他拜了他的契爺李濟春，就給了個名字叫李香蘭，他說他是滿洲新歌星裏面呢，他就唱歌啦，要中國名字，不可以用山口熟子，不用什麼呢，用李香蘭啦，就已經用了李香蘭，就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活，其實他本應不是應該走這條路的，但他就轉了這件事。 但山口熟子很多人都不知道，當時他都沒有說他自己是日本人來的，應該很多人不知道。 沒有啊，因為他其實很多個名字，他去到讀書的時候叫做潘淑華，因為他是潘玉貴那個，他另外一個契爺叫潘玉貴，他就改了個名字， 養女這樣， 養女就變成潘淑華，即是拿回個淑子的淑，所以他又李香蘭又潘淑華，所以他很多名字是很多不同的身份咯，如果你看回来有这么多个名字的话， 你思想都开始有些混乱个个不同的名字叫你的话， 所以就統一了就叫李香蘭就好一 點，他後來他拍電影，所以來說 就多這件事，我為什麼我會對這件事有興趣呢，因為你知道2014年發生了件什麼事，就對於一個人的身份來說，覺得香港人中國人 等於他的日本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來說，有些其實兩個身份可不可以並存呢？還有幾個身份來說， 這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是這個 很大的問題、他自己就覺得中國是他的富國，日本是他的母國，他覺得兩個都是應該並存的，所以他那時候他做這件事，就算他做你做一些不要說漢奸，做一些傳遞消息的工作，我懷疑都是拿情報的事，他都很痛苦，覺得是出賣了中國咯，所以當他審訊的時候，當他判他無罪，因為他日本人， 因為他知道他日本人， 但他都喊曬，他覺得都要向中國的人民道歉咯，覺得做的事不對，但問題他沒得選。 係，咁同埋咧，就佢都喺去到台灣啦，都好受歡迎啦。當時 咁台灣嗰陣時係日本噶嘛， 係 啊係啊，所以佢嗰啲咩斯達斯嘢啊，嗰啲咩嗰啲電影咧，嗰啲類似即係佢而家講翻嗰啲咩漢奸電影啊嗰啲咁嘅嘢咧，都喺台灣影到嘅。但係台灣因為佢好多樣嘢嚟講，佢唔可以接觸到中國啦。咁李香蘭會係一個 中介人咁 樣。係啦係啦，佢之前佢另外一個合作的夥伴就是去年去世的陳文常女士，合作過一部電影叫做《萬世流芳》，她唱了一隻叫做《賣糖歌》，一隻叫做《戒煙歌》，就紅遍整個上海， 然後之後又有夜來香，又有很多其他歌，夜宴那些又很紅， 她又唱了一些紅日君再來，她又在 當時候又認識到這個拱秋霞、周旋、還有姚莉，我就好彩， 佢七大影歌后嘛，吓 白光雅嗰扎啦，系啦，我就訪問到姚莉女士，佢今年96歲啦，咁就佢就講咗好多關於佢嘅生平俾我聽，咁呢本書其實最珍貴就係呢樣嘢，因為佢都一把年紀啦，佢都唔知幾耐，變咗嚟講呢啲咁樣嘅，頭先你講過話要保存呢啲文化，呢啲就係活生生嘅文化咯。 好啦，當時咧你咁講啦，佢都經歷咗好多嘢，最後就俾人哋趕翻去叫做日本啦。咁佢日本咧，佢嫁咗老公之後咧，都做咗好似議員咁樣樣嘅，係咪？ 佢嫁了兩次， 係咯，冇錯， 係啊，係啊，係啊，佢第一次係嫁一個中咩個美日嘅混血兒啦，咁又日本拍片啦，咁跟住去拍咗兩幫派拉蒙公司拍咗兩套西片啦，咁變咗佢都好多啦。後尾佢嚟香港嘅時候，又幫邵氏拍咗三套電影啦，咁就亦都灌錄咗好多歌曲啦。咁嗰陣時佢50年代嚟香港灌錄歌曲嘅時候，亦都嗰啲好彩就訪問到呢、這個老歌歌迷會裏邊好多嗰啲當年嘅紅星啦，譬如鄭婷啊、韋秀娴啊嗰啲，佢哋個個都係 fans 嚟嘅，佢哋個個都係佢同阿韋老師同我講，佢話嗰陣時啊，50年代佢哋唔使去錄歌嘅時候咧，佢哋特登都會佢知道佢錄歌嗰日咧，就個個都係貼曬玻璃，係啦，睇佢睇玻璃聽佢唱咯， 即係佢唱得真係好犀利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陣時佢唱嗰啲當年佢唱好多嗰啲咩三年啊，恨不相逢未嫁時啊，嗰啲係咯，嗰啲歌曲嘅時候，全部都係嗰個年代嗰啲嘢嚟嘅，所以變咗嚟講，即係佢哋有機會去接觸呢樣嘢， 係咯。咁同埋咧，你對呢個印象咧，都係當然好深，你先會幫佢即係寫一個即係故事啦。 係啊， 咁但係你睇完之後，你覺得對而家香港有咩重要性咧？可能好多人會講啊，李香蘭以前好重要啦，可能喺以前嘅歷史，但對而家有咩啟發性咧？對香港人？ 其實嚟講，佢當年喺中國或者日本嘅時候嚟講，佢都係一個好艱難嘅局面，但佢某程度上佢都可以生存落嚟。咁亦都係一個頭先我講過，我寫我本書講緊我四代都係中國人，其實最緊要係生存啫嚇。咁點解要移民咁多地方？其實都為生存咯。正如我媽媽同我講過一句説話，就話你中國人嗰樣嘢，你去到北極你都會見到中國人。 冇錯，事實上係嘅，即係。香港電台拍的太陽的故事咧，係咩角落都有中國人。 係啊，即係你南極又好，都會見到中國人喺度賣麵都有嘅。即係呢個樣嘢嚟講，係其他民族好少有嘅咯。 即係咁散落可以。 係啦，即係佢哋只不過係有陣時嚟講離開咗中國，都想揾翻餐安樂茶飯啦，係啦。咁所以嚟講 ，survival 呢樣嘢，生存呢樣嘢，其實對於李香蘭又好，對於我哋嘅家族又好，對於所有中國人又好，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咯。 有冇聯絡李香蘭的家人咧？你即 係未有機會啊，因為嗰陣時我寫到咁上下，佢就死咗啦。咁所以嚟講就好彩，就訪問到姚莉女士啦，仲有另外一位翁先生啦，即係同佢合作過呢個《金瓶梅》噶啦。 同埋其他有啲日本嘅一啲 information 啦，攞到翻嚟啦，一啲咁變咗嚟講就我都想希望攞到多啲資料去研究一下佢日本時代嘅嘢，因為佢個生命真係好豐富咯，即係佢結咗婚之後，咁佢又後屘又做電視，咁又訪問好多政治名人，咁跟住又做埋議員咁樣，即係佢個生命嚟講咧，唔係一套電影講得曬咯。 嗯，所以都好豐富，真係好有趣。 係啊，係啊， 咁我即係講下啦，即係其實你自己經歷咗寫咗呢啲書啦，即係你自己咧，而家都係做一啲嘅即係叫投資移民啦，可能係投資去去即係泰國啦，去台灣啦。點解你覺得嗰呢兩個地方更加對退休更加好咧？對香港即係相對嚟講，香港而家唔係咁好啦，貴啦，亦都唔冇咁好。 其實嚟講，第一件事啦，譬如台灣因為平啦，同埋泰國兩樣嘢都係比較便宜啦，同埋佢哋嗰個醫療係比較好啲嘅，兩個地方嘅醫療都唔錯，尤其是台灣嘅醫保係全亞洲最好嘅。好似先嗰排香港電台做咗一個特輯講喺嗰邊嚟講洗腎係$50啦，聽過呢樣嘢啦，即係嚟個香港冇可能啦，係咪先？你咩一般老人家嚟講，而家我聽到好多啲好 sad 嘅 story 啦，又話有啲幾千蚊嗰啲，可能要住劏房或者住床位，可能佢喺銀行有幾百萬，佢唔敢用啊。 明白。 驚到，因為基本上嚟講，有病嘅時候，咁你用嗰時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去嗰啲地方嘅時候嘅話咧，咁佢 at least 嚟講咧，佢都可以有個地方住啦。譬如話好似泰國咁，你買層樓都係$50,000到啫喎，你香港邊度買到$50,000啊？廁所都買唔到個。 其實今天都多謝你講了這麼多很精彩的故事，你寫了幾本書，希望將來有更多作品跟我們分享，就有機會聯絡你，人可能在 Facebook 都找到你的，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找回你英文名字是 Facebook 怎麼找到你呢？如果大家真的想聯絡 你Eric Low， 其實現在Facebook 來說Eric Low 是得即最多人找的，那個是我咯，即你一打出來的話應該那個是我來的。 好了，今天真的很多謝上來了，有機會遲些再分享一些東西，那跟聽眾和觀眾說再見先。 OK， 拜拜 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00到9:00。